客气，做客。安他哈山别，安他哈山别，安他哈山别，安他哈山别，安他哈山别。怎么样？如何？安他卡，安他卡，安他卡，安他卡。使会见，与谁谁相会，相合。阿查布姆别，阿查布姆别，阿查布姆别，阿查布姆别，阿查布姆别。会合、聚会、会见。阿参别，阿参别，阿参别，阿参别，阿参别。相合、符合、相符、合适。阿查南别，阿查南别，阿查南别，阿查南别，阿查南别。造、建造、作、写。阿然别，阿然别，阿然别，阿然别。形象、相貌、形式。阿尔本，阿尔本，阿尔本，阿尔本，阿尔本。动作、举动。阿尔布山别，阿尔布山别，阿尔布山别，阿尔布山别，阿尔布山别，阿尔布山别。计策、计谋、方法。阿尔嘎，阿尔嘎，阿尔嘎，阿尔嘎，阿尔嘎。刚刚、恰好、好不容易。阿尔坎，阿尔坎，阿尔坎，阿尔坎。烧酒、白酒。阿尔克，阿尔克，阿尔克，阿尔克。寻常的、平常的、普通的。阿尔萨里，阿尔萨里，阿尔萨里，阿尔萨里，阿尔萨里，阿尔萨里。收藏、收存、储藏。阿萨兰比，阿萨兰比，阿萨兰比，阿萨兰比，阿萨兰比。翅膀。阿斯哈，阿斯哈，阿斯哈，阿斯哈。阿斯哈，旁边、侧翼。阿斯汗，阿斯汗，阿斯汗，阿斯汗。